攻读出谷记第七章。上主向梅瑟说，看，我使你在法郎前像神一样，你的哥哥亚朗将做你的代言人。凡我吩咐你的一切，你要告诉你的哥哥亚朗，要他对法郎讲话，叫他放以色列子民离开他的国境。我却要使法郎心硬，为此在埃及国要增多我的奇迹和异事。但因法郎不听从你们，我要向埃及伸手，以严厉的惩罚将我的军队、我的百姓以色列子民从埃及国领出来。当我向埃及人伸手，将以色列子民从埃及人中间领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要承认我是上主。 梅瑟和亚朗就受命行事，上主怎样吩咐，他们就怎样行了。当他们去与法郎会谈的时候，梅瑟80岁，亚朗83岁。上主对梅瑟和亚朗说， 如果法郎要求你们说，你们显个奇迹给你们作证吧，你就吩咐亚朗说，将你的棍杖扔在法郎面前，棍杖就会变成一条蛇。 梅瑟和亚朗就去见法郎，照上主的吩咐做了。亚朗将棍杖扔在法郎和他臣仆面前，棍杖就变成了一条蛇。法郎也将他的智者和术士招来，这些埃及的巫士也用他们的巫术做了同样的事，他们每人扔下自己的棍杖也都变成了蛇，但亚郎的棍杖却吞了他们的棍杖。法郎仍然心硬，不肯听他们的话，正如上主所说的。上主对梅瑟说， 法郎硬了心，拒绝释放百姓。明天早晨你去见法郎，他去水边的时候，你要站在尼罗河边迎住他，手中拿着那根变过蛇的棍杖。你对他说，上主，希伯来人的天主打发我来见你说，你应放我的百姓到旷野中去崇拜我。但到现在你仍没有听从。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用手中拿的棍杖击打河水，水就变成血，如此你必承认我是上主。河中的鱼都要死，河水都要腥臭，埃及人不能再喝河中的水。 上主对梅瑟说， 你向亚朗说，拿起你的棍杖，将手伸在埃及的水上，即伸在河、沟渠、池沼和一切水塘之上，水都要变成血，如此埃及全国连木器石器中的水也都要变成血。 梅瑟和亚朗就照上主的吩咐做了。亚朗在法郎和他臣仆的面前举起棍杖一打河水，所有的河水都变成了血，河中的鱼都死了，河水都腥臭不堪，埃及人不能再喝河中的水，埃及遍地是血。埃及的巫士用他们的巫术也行了同样的事，因此法郎仍旧心硬，不肯听信梅瑟和亚朗，正像上主所说的。法郎转身回到宫中，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，因为全埃及的人不能喝河中的水，便在河的附近掘水喝。 上主击打河水后满了七天，上主又对梅瑟说，你去见法郎，向他说，上主这样说，你该放我的百姓走，好叫他们去崇拜我。你若拒绝不放，我要用虾马打击你的全境，河中要滋生虾马，他们要上来进入你的宫殿和卧室，爬上你的床榻，进入你臣仆和你百姓的房屋，进入你的炉灶和薄面盆。这些虾马要爬到你、你百姓、你臣仆的身上。